现在开始到7月1号的每个节假日上午和下午，繁星戏剧村舞剧场同戏社脸谱戏三绝恭候您和您的孩子亲近传统，感悟文化。同戏社在开演前后设置了丰富的活动，小皮猴群演招募、勾脸、戏服穿着、脸谱绘制、 DIY 徽章、戏曲工作坊等等，不仅让孩子们乐在其中，而且获得了难得的全方位戏曲体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40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到了周五，四点游戏巅峰会，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来，刚才有人鼓掌啊，重新鼓一次，没有听到， 谁鼓掌了？ 你们那开场白太精彩了，配上那个开场音乐。那感觉是大片儿要开始了，就是特工片儿， 是吗？但是你不能置身事外，你是我们巅峰的一部分。 谁来了？ 袁毅来了。 大家好，我是袁毅。 今天我们是环球巅峰会， 什么意思？ 四点加点戏。 是环球旅行家两位搭档都坐在这儿了啊， 对， 不是吗？ 有些人还不自觉。 不一样，对，我刚想说不一样的就是中间加了一个人。 现在是四点时段，好吗？ 好， 自觉一点啊，谁坐在嘉宾席，谁心里有数啊。下个踢班别找我啊。 哎，我们这个家长里短的没完了， 全来了啊！哎， 欢迎袁一啊！袁一是四点有戏，好像开播以后，因为今年这个时段开播以后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对， 特别忙啊，特别忙，袁一特别特别忙， 因为在准备环球旅行家明天的节目内容，每天 真的吗？ 你可拉倒！ 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忙啊，确实节目特别特别的就繁忙啊，工作特别繁忙。就在工作之外他还得忙。这家里头家外头都得忙。 是吧哎呀真是啊。 我们知道他是一位超级辣妈。 老母亲。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最近孩子还好吧？ 还行，就是我周一到周五因为都要直播，所以其实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不是 很多，对。 哦，那孩子他爸那还好吧？ 好像挺久没见他，也不知道长没长个儿。 我的天，感觉家里俩孩子。 真的，原因呢？因为我对他比较了解嘛，工作上的搭档，所以呢，他基本上这个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孩子的部分他承担的更多， 里里外外， 就是妈妈做这些好像都理所当然，如果爸爸做一些的话， 他们就觉得 全部人都鼓掌， 他们觉得特别惊讶。 对对， 说到他的这个工作，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刚才音乐一开场，大家都知道要上的一部电影，这是在今天要跟大家见面，有很多朋友啊等了14年啊，等的孩子都等大了，一部续集叫《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刚才袁一说这个他自己啊，他是家里家外他都要承担起责任来。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讲了一个刚好有点相反的一个这么一个家庭关系。这个孩子他爸呀、他得主内了。他妈得主外了。 是。 说的是超人总动员里面你还记得吗？第一部里面这两位啊、一位那个弹力女超人。还有一位就是 Bob 这个主人公。 因为这个这男主外他老惹事儿是吧？他不好好在公司待着挣钱吧，他老得罪人上级。所以就是 这个跟孩子他爸不太一样哈， 不太一样。 孩子他爸本身，人家孩子他爸就是上级。 所以有的时候想到这个男主外女主内，这传统观念是吧？ 对对对。 但是现在社会其实发生很多变化，你会发现大家都是超人。都有能力， 对， 做外或者 内，都在主外和主内， 对吧？这个刚才提到袁一今天到来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确实就跟辣妈有关系啊。超人总动员第二部上，这是14年等来的一部电影，而且是动画电影，肯定很多朋友都说了、那这个周末孩子有救了。 啊，虽然平常舅舅都没来似的， 孩子有地方可去了。 哎，我并不这么认为啊。 为什么？ 反正现在我还没有带我们家小朋友去过电影院。 因为我跟赵亮平时经常私下里会就是分享一些育儿经验，然后赵亮是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棒的爸爸。这个此处省略10万字的长篇的夸赞和表扬， 打引号吗？ 啊不不，是真的非常好。 经常在某一个教育机构走那个偶遇。 对，经常能够碰见。对对对。但是你们家孩子其实要比我们家孩子 大 将近一年。 对 对、 我其实现在考虑有没有哪些合适的儿童剧啊、能够带他去看看。我也不敢说带他去电影院。其实我特别就真的有点着急、想带他去看一些我认为非常好看的。也比较来说吧，比如动画片适合小孩看的。今年比如说有几部啊，我都特别有冲动想带他感受一下。最先是彼得兔啊、就除了把那彼得兔什么啊把你爸爸做成肉饼了那个不让他看啊。 那一句你还给他瞄了吗？ 就特别残酷的。 那一句最合适了、 你拉倒吧，那说的轻描淡写的啊、那特别可怕。但是他那个原著就是那样的、他就是把这件事情非常轻描淡写的告诉他。 包括寻梦环游记、很多带着小朋友去看完以后。 是 有，但是也有小朋友全程都看完以后，出了电影院对爸爸说：“爸爸，你死了以后会想你的。 ”就是 到这个地步了。 就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看不懂，其实他看的比你还明白呢。 对， 你跟他看的角度不一样，是吧？ 对。 所以这个到底今年来的这个《超人总动员》第二部究竟适不适合孩子看？这个其实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心议题。我要问大家的是，我们有两组问题，大家可以对号入座。A 组。就是家有孩子组啊，像你们这样的奶爸，懒妈，你们要考虑一下，会不会带孩子去看这部电影呢？你是否也觉得因为它是动画片所以就适合孩子看呢？或者您认为孩子太小不适合进电影院呢？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在您看来几岁的孩子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是 A 组问题。那 B 组呢？那当然就是我这样的啊，这个没有孩子的，没有任何顾虑的， 感觉超开心，欢脱到不行。 这个答案是肯 定钱自己花，就这意思。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对，这个我的 B 组问题是这样的，您是否也在电影院里被别人家的孩子熊孩子打扰过？对吧？这个其实 A 组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种困扰，对吧？然后您通常在被熊孩子打扰的时候如何应对？ 哎，袁姨，以后我们要让张帆同志高兴啊，咱们一起约好了， 带上 孩 子一起 约他去看电影， 然后你们俩一走，我带。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互动问题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等待各位的答案啊，有孩子没孩子的。 走个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好啊，超人总动员二啊，从这部电影说起，看看您是不是觉得适合孩子观看。 赵亮是特别喜欢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的。 对， 那您也知道超人总动员呢是皮克斯动画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嗯 啊，皮克斯在这么多年呢，其实作品并不是像某些电影公司那么多啊，年年推出好多部。 对， 但是步步经典。还记得皮克斯动画一出来那个动静吗？ 嗯， 原因你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皮克斯动画呢还是特别萌的，那个片头呢就引人入胜，来听听这个动静。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大家还原一下，给大家还原一下，几个字母出来之后干什么了？ 就是当当当，砸砸砸，然后就是我嘛，照亮。 啊，是一个像小台灯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照亮了啊。嗯，我跟赵亮说，我说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福斯探照灯呢。 有那么惨的探照灯吗？ 那是个 小 台 灯， 是个台灯 啊， 很有意思。 皮克斯动画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超人总动员系列当中，因为隔了很多很多年才来这个第二部，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皮克斯怎么好像不太拍续集，是怎么回事，是吧？ 嗯，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续集电影呢不是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续集电影有玩具总动员、汽车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这三个总动员， 嗯， 他们有过续集。 嗯， 其他皮克斯动画好像一般都是单板， 对，因为 不出续集， 太经典了，出不了续集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飞屋环游记是皮克斯的吧，啊， 嗯， 飞屋就没法出续集，是吧？这屋子不可能再飞一次，再飞哪儿去？这故事已经就是完结了啊！还有你像这个，你刚才说那个机器人总动员，是吧？ 我说过汽车总动员，说过 汽车总动员、 玩具总动员， 哎，就是他有些故事他就是没有办法写续集的， 嗯， 啊！包括这个超人总动员，他这续集出来也是太慢了，而且你会发现他基本上就是跟一是平行的一个故事，他并不是发展了。人物关系发展了，或者人长大了有成长了之后的这样一个故事，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宣传的时候说那个几个超人他们还是那么大，嗯， 对， 是吧？ 就相当于又拍了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的超人总动员，嗯，是就这种感觉，不同的故事而已，嗯，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对14年前的记忆特别模糊了， 哎， 淡忘掉的朋友不在少数。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超人总动员在14年前2004年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超人怎么会啊回归到平民家庭，家长里短啊，这个煮饭啊、带孩子、买菜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先听听，在《超人总动员》第一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还不是这样的身份，当时啊，嗯，特傲啊，嗯， 对对对， 你听那个 超级英雄嘛， 姜文和谁来着？徐帆是吧？ 徐帆 啊，俩人给当中的男女主角配音，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好了， 开了吗？ 嗯，开了。 我能把墙打破，摆弄话筒，我可是 啊，哦，没关系。那么，超能先生，嗯，你有秘密身份吗？ 任何一个超人都有秘密身份，没听说过哪个超人没有。不过，谁愿意整天忍受当超人的压力呢？ 我当然有秘密身份了。你见过我这身打扮去逛超市吗？开玩笑，弹力女超人怎么可能去购物呢？ 不过，你多少次拯救世界，可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危机。说实话，有时候我真想就撂下他不管了，就活撂他几天，知道吗？我先撂他几天，我就像个保姆似的，我刚把这儿打扫干净，拜托拜托，请保持十分钟，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有时候我真向往普通人的生活过得那么轻轻松松的那种平常日子， 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我正处在顶峰，我和那些超级大腕不相上下，算了吧，让男人去拯救世界，我看够呛。 这是在片头出现之前，超人总动员几个字出现之前的一个小小的花絮，就是开始姜文和许帆啊两人接受采访， 嗯， 就是包勃和他太太接受采访，当时那个一出来的时候还不是后来那个平民生活呢， 对对对 啊，还假装说我特别羡慕他们啊平凡的生活，是吧？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工作岗位上啊取得好多成绩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呦我还是想回归家庭，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我还带孩子哈， 哎呀这每天哎呀去领奖还要拿奖金又好烦啊影响我正常的工作和休息，陪伴家人。哎呀，真是的， 是不是在工作单位就像一个超人？回去之后马上 不是我想象着我盼望着我有这样的烦恼。哎，确实啊，这个超人总动员，首先你看他这形象， 嗯， 特别有意思啊。首先，这个超人总动员超人的这男超人的形象，这爸爸的形象特别像谁？像两个人 啊。 第一就特别像导演布拉德伯德本人，大伙看那照片，好像就按他自己那模样画的。 开始有过这个传闻，对， 是吧？ 按照他的形象来设计， 特别像。再有就真的特别像姜文，啊，就是那个块头，然后那个脸型，嗯，啊，长不咧的，是吧？ 嗯， 然后那个 头发啊，也是短头发，真的，我觉得跟姜文这个声音特别匹配，很可惜，很可惜， 很可惜， 啊、 在第二部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些明星的配音 了，不是他了。 如果看中文配音的话，你会看到的专业配音演员。 嗯， 但是我刚才想说的一点是，你要提到配音的话，这个皮克斯的通常做法是这样的，其实现在迪士尼很多的都是这样做啊，就是。找这个动画形象之前，就是画这个形象之前、 嗯、 先干嘛，先找这个配音演员，先找好这个配音演员，照着他的来画， 比如夏奇阳，嗯，Shakira那个形 象，对对对对、嗯、都是按照配音演员来画、嗯、画的就跟你看到的那个声音特别吻合， 嗯， 对， 嗯，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对，这而且做的很专业啊， 嗯， 这是我们听到超人总动员一开始就是第一部里面怎么样描述超人他们在社会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后来呢超人慢慢发生变化了，其实怎么变化的大家可能没有这个印象了，你还记得他们俩结婚吗？ 嗯， 就是在第一部里面俩人终于牧师宣布啊， 展场结了婚， 结为夫妇、啊、结为夫妇之后呢、哎、徐帆跟这个姜文说了一句话， 嗯， 说那个你看咱们都 姜文说句话， 对对对，配音吧配音吧啊，这个谈了女超人跟包括说那个咱们俩结为夫妇了啊、 嗯、 这以后呢有什么麻烦事咱们一块儿承担是吧， 嗯， 姜文那个时候回答是怎么样的呢，他特别特别的蔑视啊，他就觉得超人能有什么事儿呢，后来这事儿就发生了，来听听这段， 超人结为夫妇，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共同度过了， 哎，别这样，我们是超人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超人因为救助了显然不愿意被救助的人，竟然被告上了最高法庭，原告奥利费苦瓜先生在企图跳楼自杀的时候被超能先生所阻止，于是奥利费苦瓜先生把这位家喻户晓的超级英雄告上了最高法院， 苦瓜先生并没有要求救助，他也不想得到救助，而超能先生所谓的救助伤害了他，他很痛苦。 嘿，我当时救了你一命， 你是在害我，你是在帮倒忙，我的当事人没什么可说的了。 五天之后，火车事件中的受害人也提出了控告，超能先生的败诉使政府损失超过数百万元，随之而来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数十起控告超人案。 现在到了必须决定他们秘密身份的时候了，要么和我们一样做普通人，要么就消失。 由于巨大的公众压力，再加上不断增多的诉讼案，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政府悄悄开始启动了超人异地安置计划，超人在过去犯下的种种过失责任可以得到豁免，条件是永远不许再重操旧业。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是普通公民，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继续努力着。 好、啊，刚才听到的这是第二个片段了，这是说到这超人为什么惹出了麻烦哈、啊，他要回归到平民生活， 嗯， 不让他们再当超级英雄了， 好心办了坏事啊。 伟这位朋友说，袁一小姐姐终于听到你了啊，之前原来974音乐节目就经常听你主持 啊，谢谢 啊，现在都876了，不是现在，他早就 一直都在876， 看来中午的节目确实这个时段不同，大家听的不一样啊， 嗯，还有很多咱们。四点有戏的忠实的听众啊，听到袁一的声音马上就叛变了。 对、 啊、 说了七棒说的来。 你两个少说两句，能不能让小姐姐多说几句？ 接下来就是小姐姐的时间。袁一作为辣妈，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首先要让你来回答一下。 嗯， 你作为 A 组和 B 组其实都可以选择啊，因为 A 组当中是辣妈和奶爸。 对。 带孩子去看动画片你会这么做吗？ 我现在也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跟赵亮刚刚讲的是有点类似的一个想法、 嗯、 我担心的有两点，第一是孩子会对电影院其他的观众造成的影响，这是像咱们这样的父母一定是会去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嗯， 第二点就是 他会把他们都吓坏了是吧， 对，会打扰到别人看电影吗、 嗯、 万一他不适应，那也许我也很想看、 嗯、 但结果他吵闹了、 嗯、 那我是接着看还是不接着看， 嗯嗯， 我有可能会接着看哟，你先出去站会儿。 我的天哪，这是狠妈呀，这是虎妈， 那 猫吧， 你帮我把孩子弄出去。 保安快来把孩子带走。 所以你还得约帆哲去看电影。 所以我 是专业 保姆了，保姆了，对。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情况发生、嗯、咱们就干脆不要去公共场合去看电影了嘛。 嗯、 然后第二个呢，确实也是担心孩子在没有完全听力发育完整之前，在电影院当中的分贝数、 嗯、 对孩子比较脆弱的耳膜其实是会产生一些影响和损害的。 嗯， 这点赵亮也考虑过是吧？就是 考虑过， 声音太大。 就是现在在家里呢，这个其实你知道，你享受的东西，你都特别着急的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对吧？ 嗯， 在家里的时候呢，就别说那个音箱了，比如耳机，他看着他就想玩了，他就想偶尔他自己听到了，是一下就特别迷恋，但是不行，是吧？ 嗯、 因为他。太小了啊， 对对对对， 还在发育，所以就是很担心这个事情。 是、 啊、 这个分贝数的问题，好像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当中显示过，120分贝在电影院当中是经常会出现的，120啊，120我们听起来都害怕，但是其实我们成年人好像已经习惯了。 对， 特别原因，特别爱看的刺激的啊，那个爆炸场面啊。 在持续的爆炸场面，比如说像那个变形金刚4这种电影，我都看睡着了，因为它持续的处在一个高频的声贝当中。 别说120，210原意照样睡， 220才能醒。 我个人 电压，按电压来的噪声。 但是你觉得孩子肯定受不了的， 孩子会受不了，对对对。 原意提出了一个数据，因为60分贝基本上他觉得很担心了，但是再往上，如果90分贝其实是一个6岁孩子，我看的资料说啊，6岁孩子90分贝以下还稍微能承受，那90分贝以上的就不行了。 嗯， 对，高分贝它只要不持续， 嗯， 其实呢损害没有那么大，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部电影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和情节，它会不会发生那样非常高分贝的情节。 买电影票之前那个地方提示啊，该场电影60分钟 最高分贝 有多少多少分贝。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太小啊，确实得斟酌啊。 嗯， 那么你别看这个，这就是看貌似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但是他真的不一定，因为他们还属于低幼。 所以我们说选择动画片是不是都适合孩子看？ 对对 对, 对。 其实还有一点，对吧？ 啊、 动画片有的是成人向的， 对对对， 是是、 嗯。有很多电影，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上次咱们说到那个关于日本的那个狗狗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 嗯嗯、 那个动画片直接说犬之岛嘛， 嗯， 说了那个动画片是不适合孩子看的， 嗯， 对吧？ 嗯， 有专业的提示说多少岁以下你就不要让他看， 嗯， 因为很多东西。不但是看不懂，甚至会影响到他可能这个成长发育。 对，像我们两家的孩子都属于就是低龄的婴幼儿， 嗯， 对级别的、 嗯， 所以他们可能进入到电影院的机会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像这样的动画电影，更需要给那些家里面的孩子是在学龄的孩子的家长有类似的提示。六、 嗯、 七岁、八九岁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去看这样的类似的动画片？ 既然说到了电影，我们在下半时段就要来提一提这个为什么大家觉得孩子太小不适合进电影院？那么在大家看来，几岁的孩子？适合带他去影院观影。还有我们刚才的问题当中还有个 B 座啊，您是否也在电影院里被别人家的熊孩子骚扰过啊、 嗯、 关于骚扰这件事情你是如何应对的？ 好 啊、嗯、我们看看有没有超级英雄站出来。稍微休息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一会儿见。 贴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有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那个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贴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这

对于孩子看电影这事儿怎么理解？ 一说这个，我觉得自带背景音乐就不是《超人总动员》了，《白发亲娘》，你知道吗？ 哎呀， 老母亲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哎呀，这个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啊，今天这个亲娘亲爹都在是吧？孩子爹他娘都在， 不是同一个孩子，亲娘和亲爹。 因为我们熟悉我们这个主持人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袁一是我在中午环球旅行家的搭档。 嗯。 喇嘛啊，孩子今年几岁？ 一岁十个月。 我这搭档还是不够格，还是不合格啊。我知道这个赵亮的孩子呢，应该是比袁一那个大一年。 大 啊 啊，对，一年多一点， 一年多一点，也差不多一年吧，一年的时间， 两岁多现在。 都是刚才他们都提到说不适合带孩子去电影院的年纪。 嗯， 那么究竟多大的孩子适合带他去电影院呢？这是我们在下半时段给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嗯， 您是不是也在电影院当中被别人家的熊孩子打扰过？ 嗯， 通常受到这样的骚扰的时候，你是如何应对的？ 哎，这是张帆你自己留的问题啊，看看以后我们约他看电影的时候，他怎么样对付我们？ 没关系，我可以从赵亮那儿借鉴啊，因为他在没孩子之前，他跟我说过，他遇到熊孩子打扰 啊， 他曾经啊挺身而出。 对对对， 这个事情就是在有了孩子和没有孩子之后，他会 发生变化。 对，发生变化。没孩子之前，他对于孩子是一个态度；有了孩子之后，他会包容世界上所有的 孩 子 都是我孩子， 也不尽然的。是这样的，来，我先说我这经历吧。啊，那还是几年前，就是《侏罗纪世界一》，我记特清楚那部电影 啊。 当时买票 记仇啊，你这爸爸。 当时没有，当时买票买晚了，只有第一排的座位，而且呢还比较靠边，又是3D。所以呢观影效果就不是很好。我旁边就坐了一个熊孩子啊，熊孩子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看 3D 电影，哎呀那个真是张牙舞爪啊，就是哇这恐龙来了是吧，哇这什么什么来了， 就恨不得扑到银幕上去。 他真的就扑到银幕上去了，他没扑到银幕上之前我都忍了啊，他扑到银幕我怕他把银幕抓坏了他们家还得赔，是不是？ 主要是替他们家考虑， 出于保护他的这个责任， 挽救一个家庭。 对，然后我就是小小的提醒了一下，我就特别温柔的说坐着。人对， 他是跟着妈妈去的还是跟着爸爸去的？ 跟他爸爸去的。 爸爸 他爸爸没有跟你较量一下？ 他爸爸特别乖， 还是内秀的，看到站在那以后发现啊，坐下去吧。还是 说的对，这个还原的非常好。 没有，他爸爸就特别乖的坐在那儿了，一直特别乖的坐在那儿， 一句话都没有提上。 所以他的孩子才一直张牙舞爪嘛。 哎，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啊，就是看着大人的样， 是 有样学样。 孩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嘛。 你要真的不出手，你不管的话，他干什么都行，上房揭瓦。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有一些理论性的啊探讨。你比方说伟这个朋友，刚才在上半时段好像已经发过言啊，他说首先他认为电影院就是给受众的一种沉浸感，这种沉浸感在幼童，他用了一个词叫小童啊，小孩子看来是理解不了的。他进去的头一刻钟半个小时可能会觉得好奇，因此安静，但是并没有沉浸进去。何况还有不少孩子是害怕黑暗的。那所以呢电影院就不适合小孩来看电影。提到这个 B 组的问题，您是否也在电影院里被别人家的熊孩子打扰过？通常如何应对？他说应对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影院设立迎客告示，不欢迎五岁以下小朋友。应该把这个贴出来啊。第二，开设私家影厅包场。比如他说大望路呢就有家私家影院嘛，那小厅我知道那个地方啊。音量亮度最好能自己调整。 对 孩子好。 其实 这建议也挺好的，是吧？ 我觉得这建议挺好的，但是呢我个人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差异其实挺大的。当孩子已经达到了那个可以接受相对高分贝的音量和能够忍受黑暗，这是一个客观条件之后，孩子和孩子专注力是不一样的。也许有的五岁的孩子和有些十岁以上的孩子专注力是等同的。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刀砍死，说就完全不让多少岁以下的孩子进电影院。 还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小朋友的理解力接受力，包括他对声音对视觉，可能我们对他的主观判断是不够的。 对对对， 我们还得去观察。 是 因为现在呢，你比如现在他接触到视听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是我比如说在他两三岁，你带他到电影院，我不是哭死了就吓死了要不就爱死了，是吧？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看家里也有投影， 也有这种类似影院的氛围， 是 啊，平常也看电视，电视也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呢，他可能他接受力适应力会强一些啊， 不一定像大家想那么弱。 对 啊， 这个朋友叫 A01 啊， 这是一个不同意见，刚好跟刚才的伟这位朋友是相反的意见。 对，他说我个人觉得主持人的担心有点多余，他说我儿子6岁开始我带他去影院看动画片，首先我选的动画片基本都是开心搞笑宣扬友爱这一类的啊，并且本身呢这个暴力型的动画片就很少，其次如果孩子在观影过程当中不想看了，我就会马上离开，别影响别人、 是是是。 最后关于、 是带着孩子离开是吧？ 啊，对对， 不是 让孩子自行离开， 孩子自行那是带张帆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孩子跟张帆离开啊。哎，说最后关于声音的问题，说我觉得那里的音响呢，并不比家长生气时冲孩子吼叫的分贝大多少。 好， 好，给你鼓掌。 哎，这得分什么家长？那戴毅、那平常说话就差不多就那分贝了啊！ 哎，谁不在说谁呀、你下次你再请。 太过分了！ 下次你跟戴毅在一个电梯里边讨论问题试试，而且还不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影响啊！接着说这个啊，相反，每次看完电影，我都会和儿子说说电影宣扬的是什么。我觉得对孩子的性格形成和正确观念的引导有好处。 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就是不用太过纠结，就是孩子其实是完全可以去感受大人觉得很享受的这样的一种事物的，但是不要贸然第一次在他完全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场景的时候你就第一次带他去那种大包场的 3D 的 IMAX 甚至是 4D 的这样的影厅、我觉得可能让你失望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其实完全可以从现在选择很多嘛，文化产品当中，从舞台剧啊，包括一些马戏啊，你像我家孩子在1岁半的时候我带他去朝阳公园，那次正好是太阳马戏团 KUZA 的巡演、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和孩子他爸一起带着他去的，我们是做好准备说看10分钟不行我们就走 啊。 结果他看了2.5小时全程，而且开心到手舞足蹈。中场休息的时候我问他你接着还看吗，他不会说话，但是跟我频频点头。所以就是孩子专注力和吸引点会超乎你的想象。 换了几个尿布。 中间都没有换尿布，只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换了一次。 说没有尿点。 全程无尿点。对，所以你可以先通过一些别的像儿童的舞台剧啊，或者说是什么这样的一些现场演出，先去培养他这样的一种习惯，告诉他当有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就要安静的专注的去享受那么1-2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 然后慢慢的再进到电影院里。 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他没有办法形成这种意识，就是有公共的社交的礼仪，这都没有， 他自己并不懂。 对，你而且你说这个家长，你这个有孩子之后你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宽容啊、就是说天下的家长其实爸妈是一家，就是你会理解到不是说家长不想控制，而是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可是这个 只能控制的就是说你别去，或者你把他带走，只能控制这个啊。他在现场，他的比如说是哪个孩子这个撒泼打滚啊，或者他哭闹啊，还真不是说没有家教。有时候那个就是没有孩子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孩子闹，我就觉得说，哎，这是平常没有教育， 没教好， 没有教育是吧？但是你真正你有孩子之后，你发现不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啊，确实是。 你自己来，自己也不一定称职。 对，是的。 我记得一件事情吧，在飞机上。这个孩子有时候吵闹， 对， 然后后来有一个妈妈想了什么办法，上去让孩子给送那个 糖果， 然后上面贴一张纸， 对，先告诉大家有可能性， 有可能会闹，谢谢叔叔阿姨们包容我们，是吧？ 对， 以后电影院里是不是也得告这条？进去之后有孩子先 给全场人， 全场先发糖，人以为结婚呢。 最近我发现一个神器， 什么？ 当奶嘴都控制不了他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奶嘴糖。 有这个东西、 奶嘴形状的糖、哎呦呵，那个乖呀、 那个东西我们小的时候也有，我们幼儿园时候也有、 以后我跟你说，像这种动画片就应该做这种周边，是吧？你带孩子看、哭闹的时候拿奶嘴糖嘣一塞，哎，大家可以安静 了， 看电影了。 那像我这种不给孩子吃糖的家长无法接受这样的周边， 奶嘴带糖。高级产品 啊、看一个过来人的叙述啊，糊涂的旁观者跟我们说，他说他带儿子看电影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变形金刚第一集。 嚯， 第一集啊，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网上购票还不普及呢，年代感很强。他说我们排了大概将近2个小时的队，散场出来的时候呢，儿子指着马路上的汽车问他，老爸，这个车是变形金刚吗？ 哇， 他说那个车能站起来吗？都这样问他。他说哎，一转眼现在他都上大学了。 哎呀， 是也太温馨了啊， 这是老父亲。 这就是能够在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之后留下的共同回忆啊，这个很美好。 现在爸爸指那个车上说，哎，变形金刚都拍烂成这么样了。 烂尾了是吧？ 哎呀，哎，迈克贝也老了。 时过境迁说，动画电影我不知道说什么。电影它只是可能其他电影了， 嗯， 真的不适合带孩子看。他的这个感受是这样，他说亲身经历两部，一部《红海行动》，还有孩子后面一直这咋呼着被他妈给带走了 啊， 这就是看这个动作片嘛，对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侏罗纪世界二》。刚刚来的这部，有个小女孩一直都在旁边说话、 嗯、 看电影这么多年了，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没忍住提醒他们父母让她看着点孩子 啊， 实在受不了了、 嗯、对对对 理解、嗯、啊。这个 A01 这朋友又说了，在主持人说的对，在去影院之前呢，我儿子看过舞台剧还有马戏啊、 嗯、 对这个黑暗环境有过体验，黑暗和大音响对没有类似经历的孩子可能会有些影响、 嗯、 啊。回想一下饺子说，他说我觉得孩子六岁没什么问题啊，而且不用太在意电影对孩子的影响。上周带七岁的儿子看侏罗纪公园，应该是侏罗纪世界吧，是吧，说满场的孩子都吓得哇哇乱叫、 嗯、 但是结束之后呢活蹦乱跳的啥事没有啊。他说我记得小学时候看的第一个大片是布鲁斯威利斯的纽约大劫案，打打杀杀的、 哦、虎胆龙威 啊当时感觉也没咋样啊。 年纪小记不住事儿。 有一些片子听起来是动作片，但是它的喜剧元素比较多，它很轻松。 嗯， 就包括刚才袁一还在说他对这个音乐感兴趣， 嗯， 因为超人总动员这个动画片里的音乐 对 基本上都是那种特别向上的， 还有 轻快的、 还有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的这种感觉是不同的，就是有一些人他的代入感特别强、 嗯、 他真的可能会被电影吓到、 哦、 但是也分类型， 当真 的有的人他就是虽然此时此刻他很沉浸，他确实是欢乐也好， 他是享受其中。 对，但是他其实潜意识里他知道这个是一场戏， 脱离的也比较快。 结束之后他就结束了。 这怎么像是做梦的时候做噩梦，就一直告诉自己，哎，我做梦了，我做梦了，做梦了，不吓人，不吓人。其实说到这小时候看电影的经历，因为我们刚刚都说现在带孩子去看 啊， 你们小的时候父母怎么带你们去电影院看的？多大的时候带你们去看过？有没有什么深刻记忆？ 你看这个事情就说到这个祖国的发展有多么的迅速了。 哦， 我是90后，我90年的嘛，我第一次。次看电影，并且在我人生中留下印象就是《泰坦尼克号》啊， 90年啊，不是 你多大？ 多大？ 那是99年还是2000年、啊？ 差不多在 99或者是2000年、嗯，我3、4年级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电影院就是我们， 你去看《泰坦尼克》啊？ 对，然后中间被爸爸带出去买冰棍了吗？ 啊， 我妈指使的， 啊、 说走，外面有冰棍，平时从来不让我吃冰棍，就那天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吃了一个冰棍还看了电影。对，那是我印象中的第一次去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但是之前我妈妈会给我租录像带，在家里面看一些那种动画片、 那你接触就是真正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这个还是比较少，比较晚一些， 对 吧？ 对，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样的条件吧。 嗯， 赵亮呢？ 赵亮， 我第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在影院里看的电影是《闪闪的红星》 啊，这个。 大 家可能更熟悉的，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片子片源比较少， 对 这种片子呢是适合给儿童看。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叫张明奇，这可能大家不熟悉，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这个因为工作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个 事迹改编的， 对，改编的、 哦、 这么一个电影。 那是包场吗？ 啊， 是包场吗？ 就 是、 应该不是，但是不是是专场，就是说这个各个学校的小朋友都来一些学生代表 组织演出，组织观看， 组织观看， 组织观看， 这是我的印象啊、 嗯。 后来你说商业电影呢，那就是《失落的世界》，这也是学校组织看的。 所以就是这个年代不同，可能有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一种感受。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城市当中是有儿童专场的。 哦， 儿童专场放什么电影呢？他刚才说的是《闪闪的红星》，这肯定是当中一部。 嗯， 包括当时很多就是儿童的电影，还有就是革命题材，这个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看那个每次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那个厂会是看的最多的。然后后来呢，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回一部香港电影在内地上叫画皮，不是后来那个画皮啊、 哦、 是最早版的画皮、 哦、香港那个。 然后我哭着闹着要去看， 嗯， 就是不带我去看，唯一的理由就是说这部片子会把小孩吓死的 啊、 哦、然后我就一想吓死那就不看了呗、嗯、 这个威胁很 这确确实实那个是恐怖片， 嗯， 是当着恐怖片来的。 我们有一次说挺害怕的一个电影、嗯、但其实是看不懂，红樱桃啊，那个时候去看 哦，红樱桃我知道， 对， 这是反映二战题材， 对、嗯，确实看不懂，小朋友看不懂、 嗯、 啊。 我们看他们怎么说啊，他们怎么说 ？FLK 说，先不论电影，喜欢袁一，哈哈哈。 谢谢、 哎，谢你为我们这个四点增加粉丝的量啊， 以后就四点都来了， 以后也听下一点的话，那是您家呗。 张文斌说，大气层消失、啊、 哦，小 学 组 织 看，大气层消失是一个科幻电影，而且是国产科幻电影， 嗯、 应该是啊。 嗯， 板砖说，第一次看的电影是陈佩斯的《编外丈夫》。啊，民族宫看的， 嘿， 当时应该是小学3、4年级， 真好。 这看的这个名字啊，编外丈夫，